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四环小武基桥到四惠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车辆行驶缓慢，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宛平桥到大瓦窑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城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孩想住配成双，天堂十六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露城，三月开四花卷，全上家里 有 乐七十二变。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你们知道最近的这个台风叫什么名字吗？ 哎呦，那谁记得住啊，这台风名字太多了。 最近最近的， 最近最近的叫什么什么什么， 马 三立， 没听说过， 我真记不住。 玛利亚， 玛利亚，反正都是个外国名字。我能记住的就是什么鲍勃。 等会儿 ，Mary。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怎么了，老爷？什么事？ 我听着那么别扭， 好像是有人小时候有过这名字叫鲍勃。 你们就不想给台风起个名字吗？比如 轮不上啊， 叫大雷。 去，叫小花呢还？国家台风来的时候没请教过我呀。他请教我，我也给台风起个名字。 其实有一段时间中央气象台转过一个微博，你没注意，就是我给台风起名字， 是 那活动过了。 哎呦，你早说，哎呦，我这错过了，我这个聪明的才智又浪费了。 哎， 你遗憾什么呀？ 但是这个风有个性，风名字也有个性啊。 是吗？ 取名有要求。 什么要求？ 比如中文名俩仨字，拼音不超过九个字母， 没问题， 名字朗朗上口，易于传播，不能使用商业品牌名称，不能曾用或现用的台风重名。 哎，但太简单了。 哦，比如说台风不能叫七十二变风。 哎， 七十二变风是什么东西啊？七十二变是什么东西啊？ 这台风就不能叫孙悟空。 谁说的？咱们中国提出的十个台风名字里面正好有悟空 啊。 因为是这样的，1997年的时候，台风委员会第34会议决定，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热带气旋采用具有亚洲风格的名字起名，分别呢是由世界气象组织所属的亚太地区的中国啊、朝鲜啊、中国香港啊、日本、老挝什么，哎，反正就一堆啊，14个成员国和地区提供，每个国家和地区提出10个名字，然后呢，总共140个名字循环使用。 咱们是有哪吒、悟空都有吧？ 中国提的是海葵、悟空、玉兔、白鹿、风神、海神。杜鹃、变魔、海马、海棠，但是那个2016年的时候呢， 就改了。 这个海马被除名了，因为这个台风是一个超强的台风，海马台风在菲律宾造成了严重的灾害。后来呢，台风委员会 把海马给记了， 把它除名，对，重新起，补给。当一个台风要造成某个或者是多个成员国或地区的巨大损失，就可以永久除名或者是停止使用。 那咱们还得补个名字， 对，补个名字，大家起呗。然后呢，大家就说叫老铁好不好？那么扎心，或者叫他珊珊，姗姗来迟嘛，叫当归，回去吧，别登录了，要么叫反弹。 这台风应该叫父子， 父子当归是吧？还有人说这个名字啊就应该倒着起。 怎么叫倒着起呢？ 他不是很凶狠吗？你给他专门起温柔的名字，开心的名字，叫放假。啊，放假来啦，放假来啦，听着是不是很开心？ 他给除名了怎么办？幸好。 所以就说起名字还是有点意思的哈。 嗯，温柔啊， 嗯， 可以给他起那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性的名字，你比如说叫西施。 那西施这么美的名字，竟是惹祸呀！ 叫贵妃。 对贵妃公平吗？ 台风的名字还是 这么巨大的损失，贵妃承担啊。 那贵妃也没落什么好后果呀。 那也不是所有的贵妃都给掉了呀。 这个台风来了，尤其是登陆地点，那可了不得， 摧 毁沙伤，对，摧枯拉朽啊，那杀伤力极强。 咱最近有个微博跟你们俩说说啊，挺有意思的。 怎么了？ 闽江学院的教务处发出一个通知，说受台风玛利亚的影响，为了确保师生安全，那么七月份所有的考试都延期到下学期九月份再考。 说明这个学校很人性化。 是这样， 以学生的安全为第一位的考虑。 那同学们倒说，再人性化点，再人性化点，干脆就别考了吧。 那就不是人性化了，那就是胡话了。 反正不管怎么说，这个消息一出呢，同学们乐坏了，宿舍楼里发出了整栋楼的笑声。 这就是因为大家对考试啊，就觉得就跟台风一样，是个很不好的东西， 就很折磨人的东西吧。 哎， 寒窗苦读一下。 但是这个必须得有。 上学嘛，你学习可不就这样吗？ 有个总结，阶段性呢。 有的同学呢就说，真棒，这个不考试我就回家了，天天的台风吹着我也不乐意。 多新鲜，天天要海风吹着还行，台风吹着可受不了。 也有同学说呢，本来也没好好复习，这下子不考啊，下学期考肯定比这回好。 那也不一定啊， 我就这么一说啊。 你就这么一听啊。 哎，不过这个玛利亚台风我看了一下，真是挺厉害的。它登陆福州沿海的时候啊，台风级别已经是14级到15级了。 嗯， 14级15级什么概念？ 就是比10级还多4级5级。 不是，你10级就能把人吹倒，14级什么概念啊？就是说最严重的情况，一辆车可以被吹走，而且一般强台风还伴随强风暴雨、强雷电， 各种极端的恶劣的天气变化。 对，自然灾害还是很严重的。不过对于不考试这件事儿呢，同学们想的就比较简单了，都是觉得好，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别人的台风，别人的大学。不过街坊中有人说，推迟考试终究逃不过这一劫。 对，必须得考，只是早来晚来的问题。 强梦多嘛， 反正你是躲不开。 你要是学得好，掌握这知识了，什么时候考都不怕。 关键就 不考，不考都不怕。 不考可不是不怕吗？这话特别讲理啊。 嗯，考不怕，不考更不怕了。 你怕考试吗，大雷？ 分考什么？ 数学。 哎，数学不怕。 大磊是这样，语文考试的时候呢，觉得自己啊是个英国人；英语考试的时候呢，觉得自己是个中国人；数学考试的时候呢，觉得自己啊原来是外星人。 就是从来没有对上点的时候。 老叶呢是有一种填空题呢叫完全不会，有一种选择题叫看起来都对，有一种应用题叫做做起来崩溃。 你来总结的还真好。 小柱说呢，世界上最宽广的是什么？那就是考试范围。以前我记得老叶还说过，学习就学习，为什么还考试呢？怎么人与人之间连一点信任都没有呢？ 小花曾经就这么认为，如果我考试能顺利的通过了，千万别叫我学霸，你们就叫我赌神。 人小花，咱们考试是复习啊，对不对？人小花对于考试来讲那叫预习。 老师还问小曾经问过小花，哎，小花历史考试你为什么交白卷啊？小花说，因为我觉得篡改历史是不对。 老师说，请把和考试无关的东西放在讲台上。每次王大磊很想把自己放到讲台上。老叶说，考试就像当医生，反正出来第一句话就是我尽力了。 你尽力就好，是吧？ 考试就像雪碧，小猪考之前是心飞扬，考试后是透心凉。 那回啊，小花考试得了0分，那是大声哭啊！哎呀，老天哪，我究竟做错了什么？他同桌说：“你做错了所有的题呀、啊！” 这太可乐了，这。 所以老叶，你真的别再抱怨你在14亿人里找不到一个对的人了。考试的时候，你选择四个选项都找 不到一个 对的。 小花曾经认为，考试要是大家都交白卷，那不都是年级第一吗？大家为什么一定要 有人？那还都是年级最末呢？ 对呀，这样多好！为什么你们非要写俩答案呢？ 哎呀。 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乐大街酒吧里，你们觉得我左脸有没有黑？ 左脸有没有黑？阴阳脸儿， 他这话问的都邪性。左脸有没有黑？ 他是说，你看 你左脸上有痦子呀？ 不是，你看我左脸有没有变黑了？ 看不太出来。 没有吧？ 怎么了？ 这不是这两天外面太阳晒得慌吗？ 就晒左脸，你就那地方。 开车呀，开车呀。 开车跟左脸晒黑有什么关系啊？ 你坐哪边啊？ 我坐哪？我想我坐哪边？ 不是，我是说你驾驶员坐哪边啊？ 我驾驶员，我驾驶员坐左边，左边 就是驾驶员 左舵。你不是左 左 舵？左 舵哪边晒呀、啊？窗户在哪边啊？ 窗户左右都有。 左边离你的脸近，对吧？ 对呀、啊， 对。 哪边晒呀、 啊？那看上午下午了。 怎么的也得是左边更晒呀、啊？ 那不见得，万一我这边树荫呢？ 不跟你聊了，再见。 哎，别走，别走，别走！说什么意思吧？不是晒的， 我都晒黑了。 至于吗？ 怎么不至于、啊？ 车里头有那个玻璃隔着呢。再者说，晒的是均匀的，跟那苹果似的。 应该是晒不了太黑。 哎， 左脸就是比右脸稍微的黑了一度。 不是，我跟你说， 你们男的看不出来。 这个脸是整体的，不分左右脸。 哎，不跟你们聊，我还是跟菲菲聊去吧。 菲菲是非洲来的那个朋友吗？ 苏菲， 马 总， 再见。 哎，别走，别走，别走！你别，你别生气，别说怎么了？ 你说吧，怎么了？你想跟我们聊什么话题？我们都接得住。 其实男的也怕晒。 啊，那当然，你说这大太阳天吧，我也不愿意出。 真热的时候，你看大雷有一次白洋淀玩去了，给晒的没办法，薅荷叶， 脑袋那么顶。这个我记着，小时候看那个老电影里就 是、对，有一个小嘎张饼吗？ 哎，小兵张嘎。 啊， 小兵张嘎。 对，小兵张嘎。 哎，顶荷叶。 饼子哥吗？ 哎，饼子哥你吃得了？ 那 饺子哥呢？ 什么哥？ 嘎子哥。 嘎子哥，嘎子哥，嘎子哥。嘎子哥。 你嘎子哥呀？ 你嘎子哥。 那招挺管用的。大磊呢？那不是夏天荷叶糊了脑袋吗？ 嗯， 那叫。当草帽使了，其实 凉快， 裹成了一个那个荷叶机。 哇， 小花，你这慢活，我裹完了也不能是荷叶机。 那你是 顶多是荷叶饭， 都叫你夏雨荷。 哦，夏雨荷，夏雨荷的就是说， 王大磊 说我下雨天上河边，所以叫 夏雨 荷。 老叶那次 我要倒霉。 去南方给晒得不行了， 是， 不是就感觉自己 小花 晒成那个咸鸭蛋，哎呦，出鸭油了都要。 咸鸭蛋是晒出来的吗？ 晒成那个出油的鸭蛋了， 吓我一跳。 形容，哎，老叶没办法，怎么办呀？顶一树杈子，我那个冠状树叶啊，然后折的 不冠状就有动脉， 冠状树叶，你听这词儿都新鲜， 就是树冠，折在自己脑袋上。 行了行，我明白你什么意思，我们知道你什么意思。 那小时候 跟树精似的， 我小时候我就听说知识，我的知识层次结构就是插着玩意儿就要卖了， 插标卖手。 它不是插几根儿，它是顶一 插满了， 对，一丛。脑袋上扣箱子、纸盒子、磕巴，还有牛皮纸。 扣磕巴？ 对呀、啊， 扣牛皮纸，这是比较奇怪的。 扣牛皮纸， 纸袋，纸袋， 扣牛皮纸袋，不是叫抢劫，也没有人那么扣。 他不是晒得慌吗？这 晒 得 那不透风憋死了。 扣俩窟窿啊！ 哎呦，还抢劫的， 没法聊天 了。现在倒是好了，你们知道有防晒霜了吧？ 早知道了， 你们知道 防晒霜、防晒油 啊？你们知道有防晒丸吗？ 防晒丸？ 嗯， 防晒丸。 防晒丸是什么丸？ 应该这么说，防晒丸。 什么东西？这是个不知道，没见过， 没见过。 哎，等会有人找我。 谁、哎、 呀？你怎么样？你好怎么样？你又好看了、啊、你又好看了、 啊、你看俩人互相吹捧。 哎， 这苏菲长那样，告诉老了样，还夸人长得好看。 哎，你这样不挺好看的啊？你看你挺好看，你去哪儿买的？ 俩女孩见面全是闲话，你一句有用都没有， 一句正差都没有。 哎，我觉得你怎么现在白了？ 这才说的正经事儿啊！ 看着啊，听着啊，开始互相攻击啊，两个心机，听着、啊、听着啊。 我怎么觉得你最近有点黑了呀？ 我黑， 看着开始了啊！ 不会吧，不会吧！我最近吃那防晒丸呢，怎么会黑呢？哎，真的有点是黑了，好像。 我吃错了。 啊，不会吧？ 他吃 吓人呢。 他吃防晒丸子。 哎， 你是 中餐的？ 防晒丸是日本买的。 防晒丸子我还挺感兴趣、 啊，我也感兴趣。 哦，我听说过那个不叫美白丸吗？对对对，就是那个。那怎么会黑呢？不会不知道啊？真的黑了？那我得回家看看去。 完了。 黑了， 你给他拉的吧？你是不是给他拉黑了？ 哎， 苏维比去年黑了点啊。 小花， 嗯， 现在心里是不是特高兴？ 哪有，瞎说。 你看，我刚听你一句话啊，他吃那美白丸吃黑了， 嗯， 就说明美白丸不管用，吃假的了。 看来是不管用， 吃错药。 他吃了美那个，他也叫防晒丸，吃了防晒丸去海边，然后他晒伤了。 你看看，这就跟过去那大力丸一样。说是什么都治，实际上假药。 刚才我在网上查了一点，说了这个 美国的食品药物管理局 啊 发出一个通告，说市场上销售的被宣称可以保护皮肤的防晒丸，实际上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 完了， 当时我也差点买了，因为那个日本有好几款的防晒丸，都说什么是植物的抗氧化呀、 啊。你们啊，就容易被这样的信息骗，什么防晒丸吧、防黑丸吧、美白丸吧、脱发丸吧， 人家也有医学论文证明。 什么医哪儿证明了？ 我看过一个说他们有这个防晒的效果。 是不是就一文字证明啊？这那谁承认了没有啊？到处有没有人说他这个真正有效啊？ 哎、说是有效吗？ 那到底有效没效、啊、 就比如说你对防晒霜过敏，那你就可以吃个丸，吃防晒丸以后呢，你防晒就完了。 我就不防 晒，防 晒 完了 你就防晒了， 下一个接着防晒，我防晒完了，这怎么跟刷油漆似的。 我同意刚才大磊说的，这种东西你真不能瞎信， 哎， 你知道吗？尤其是你本来长得就那么、是吧， 对不对？ 你要说什么，你要说什么 体质问题。 哎， 再见。 你看 不是这么攻击我不合适啊，我本身这个女孩子脸皮薄， 没 自信强。 那你还听实话吗？ 我就是说这个 他给岔开了。 据说嘛，科学上讲防晒分物理防晒和化学防晒， 我认为物理是最好的。 现在是物理化学相结合的。其实 怎么结合？ 它会混在一起让你防晒。 比如说你给我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你抹的这个防晒油啊膏啊里面就是化学成分 啊、 它里面有一些那个什么那什么 和那什么那什么，就具体成分的说不上来。 涂在脸上以后呢，光线一来它可以反射光、皮肤不一定吸收这东西，就皮肤表面形成一层膜，这样是防晒。 嗯， 物理的防晒啊，比如说现在有韩国的那种，就是 啊 戴了袖套以后呢，你这个胳膊就不会晒伤，这肯定是个物理防晒，对不对？ 那好啊， 这两个可以结合呀，包括帽子呀、墨镜啊、什么披风啊，这都是物理防晒。 那都抹上，这人是不是有病啊？ 当然那是看着有点。 你看这人戴着墨镜抹上脸，然后戴着帽子披上披风， 我跟你说 袖套 真有，你没看了吗？捂脸捂到鼻子以下眼睛以下， 那都是做整容才的那样、 鼻子以上眼睛以下黑布一裹。现在这些东西还真的挺厉害的。你看那个，哎，等于有人找我， 有 来了。 哎呀，丽丽呀、哎， 又是闲话。 哎，哇，好，你最近这么漂亮啊！ 白了，你还 是 还 得 烫。 你瘦了，你瘦了，你瘦了，你瘦了。你帽子哪买的啊？真好看、 你看这是闲话，说这件事来四车闲话。 哎，你这袖套是韩国的吗？是冰丝的吗？是啊，是啊，这个面料能降低人体皮肤温度，还是凉的呀？他们叫冰丝呢，傻瓜！哈哈，真的，到日我戴戴行吗？我都戴过了，你说我戴？ 愣扒人袖套， 把人袖套给拽了。 真凉快，真好舒服啊！ 西游记， 好凉快。 到老君炉了。 哎，你这防晒衣挺好看的，哪买的？ 完了，扒人袖套 说你。 脱了衣服， 又香又香又香！ 我发现小花一夸就要拿这东西。 别脱，别脱，别脱，别脱！我不穿，我也有。 这是他有。 你干嘛去啊？你买防晒霜啊？给自己买啊？我给你男朋友买啊？什么样的好啊？那个呀，那控油吗？哦，还净爽控油防晒，不犯白吧？ 做广告的。 用他用好的话跟我说一声啊！是我是没男朋友。 对呀、他要他干嘛使啊？ 是我是没有男朋友，我存着。 你瞧给气的，愣存着。 快去吧，快去吧，一会儿该关门了。哎呀， 抢完人家东西了， 死我了！抢什么？ 你不袖套吗？ 哟，忘了给他了。 带着吧，带着吧，带着吧，带着。 哎，你们带带，带 我 们 带 带， 特凉快。 不是你拿别人东西不也送礼啊？ 哎，不是真的降低人体温度，这屋里有空调，我感觉又降了5度。 嚯！ 哎。 有空调就别带了。 哎，你们男的也用防晒霜吗？ 该用的时候也用， 是 因为有的人也怕晒。你像我这样不怕晒的人属于少数。 有那么一种那个， 不是人家怕晒伤。 有那么一种控油清爽不起白的， 你都听见了？ 多新鲜！ 我还听你没男朋友呢。 你那么大声，谁听不见？ 哎，你们是也花钱在这方面吗？ 偶尔。对，你看老叶花的比我多。 老叶臭美， 不，他容易变黑。 我是随时根据环境变换自己身体的肤色。 你放心吧。那老叶，你有经常用的牌子吗？ 什么呀？ 就是防晒的。你是爱用喷的，还是爱用那个抹的？ 喷的呀，一般都是补水使的。 谁说的防晒喷雾啊？ 没有吧？ 涂两下。 补水喷雾你没用过吗？ 就死了。 那小黄瓜水你没用过啊？ 有、管用吗？ 管用啊。 反正你以前用的也真不好。太黏， 他以前用酱的。 你先等会儿， 拔丝的。

你这个孙子是怎么当的？ 啊，怎么了？ 你去看去。 我为什么要经常去看你爷爷去呢？ 你别扯开话题，你看你爷爷？ 当然得看了。 看了没？看了没？好好说。 看了，我眨眼我也是看了。 去几回？ 春节的时候得去吧。 啊，一回。 那你这个当孙子的比去年要好多了。 哎，我去这一回就比去年强多了。 啊，去年春节都没去。 要今年不是冲着压岁钱，是不是还不想向爷爷汇报一下？ 哦，去年不给钱啊。他们都开始实行看爷爷奖励制度了。 毕竟他都工作这么多年了，还是一再的给，这合适吗？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这现在咱们 挣 钱了， 养家的人了，还想先让我爷爷要压岁钱？你这个孙子怎么当的？ 咱们 冲着钱在提爷爷，是不是？ 你看看，你看看，目的说出来了吧？你去看你爷爷去，为什么？过年了，爷爷得给压岁钱。咱们都工作了，咱们应该把这个钱给爷爷了，是不是？ 你有 羊羔会如乌鸦反哺，咱们不如羊羔吗？咱们不如乌鸦吗？王大雷，你说你比乌鸦强不强？ 你贵如。 你看你们净逗这个闷子，咱们隔壁住着这个豆爷爷。 豆爷爷。 豆爷爷人很逗，是不是？人家就弄出一新的招子。 招子差哪儿了？这招子 干嘛？豆爷现在干一小买卖。 不是不是，是张天那弄帖子写了吗？常回家看看表。 这太没有时间观念了。 是后来我建议爷爷改字儿，不要用这常回家看表，以为回家看时间呢。爷爷现在改了。 豆爷住北京站是吧？标准。 不是，哎，出来了，豆爷又贴一个，常回家看看榜， 看个榜， 哎， 他们家老考试是怎么着？回家看榜去。 这是豆爷爷写的一个儿孙探望排行榜。 儿孙探望还有排行榜？ 你们俩要不然问问豆爷爷去，我跟 那一等奖上有奖励吗？ 你就想钱， 就是的。 哎呀， 豆爷爷， 哎呦，哎呦，谁呀？这下哪个孙子？ 别骂上了，豆爷爷。 不是，吓我一跳。 要说来也确实是你的孙子啊，小柱啊。 哦， 豆爷 来了，来屋。 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福如东 海，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 你是哪个地方人呢？ 福如东海，长流水，水流不断，寿比南山不老松，松柏长青。 这孩子呀，就是亲我刚才说的了， 啊， 跟我逗呢。进来坐。 怎么着？你是给爷爷拜寿带什么礼了？ 哎， 这不是我生日啊！ 不，现在您这生活过这么好，天天都是您生日，是不是？ 你到底带什么礼呢，小柱？ 豆爷，我今天呀，我不是给您送礼的，我是找您讲礼的。 讲礼？ 啊，我听小花说您在家里开了个央榜。 央榜，排行榜。 对，开了个排行榜。 对， 这个您打算把谁给开了呀？ 谁我也不开呀。 您这排行榜是什么意思？您给我们讲一讲。 我这个排行榜是警示世人 啊。这是拍案的呀。 拍案干嘛使啊？ 让我们拍案惊奇呀。我们看看您这表，长长见识，受受教育。 就在那屋挂着呢。 哦， 看看吧。 您毛笔字写的呀？ 啊，我也不会击打。 哦哦，嚯，这山水可不错，这写着是十一，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到三十，完底下中国字，这 你看那边， 哦，这是挂历 榜， 哦， 啊，这第一个字您给我念念，是什么几年几月初几申时，谁呀？ 你那意思我写一黄历是吧？ 不是，您这边还写时间吗？常回家看看。榜， 哎，就是这榜。 第一，这重仓是83次。 83次，你怎么也倒口了？ 不，83次。春起78次，全顺54次。 嗯， 重复是54次。 重复， 是重复吧？ 是重复， 重复， 重复。 这是您老几啊？ 这是老四啊。 啊，这我四叔啊。 啊， 我四叔叫窦仲富。 豆全顺，豆春起，豆仲昌， 你们就叫名字，别把这个姓都连上了，好不好？ 哦，好的好的。 我豆爷爷， 嗯， 谁家豆也豆。 您这个全排的是孙子辈的还是外孙都算了、 都算上了、孙子外孙子反正是孙子上面就有名字。 您这儿子也有孙子也有这个啊，来的次数多的、名次靠前， 对， 来的次数少的、 哎、 名次靠后， 对， 这最后一名这叫什么，这零四，这个 零四没写， 零四，这人是谁啊？ 外孙那边的 王磊 啊，对，那是我的重外孙了。 你瞧瞧人家排第一的一年来83次，最后一回都没来，您这不重外孙要说呀？ 不不不，我这个重外孙还是不错的， 还不错， 跟他断绝关系 就白养了。您 不行，不白养啊！ 我懂明白您这道理，虎毒不食子，您舍不得。就这种不孝之子，您要他干嘛？那83次，这来一年来将近1/10， 你好歹出1/2呢，4来次，一十几次你也算来呀、 啊？这一次一次不次，心里有您这爷爷吗？ 有这个红包都不说不来。 对呀、啊， 不， 你哪怕来这儿不就拿钱来，你也得应该来呀、啊。 他 老头也高兴啊， 这不能 拿东西，跟老头聊两句也行、 啊。你看这老人啊，还这样还维护着我们说他的，您心里不爱听了。 哎呀，您可真是疼孙子都忘了本了。 对呀、啊， 谁忘本了？ 谱了， 这不赖他， 赖谁、啊？ 赖您没教育好，您这就是了。 哎呀， 写这个表不能光亮着， 不教父 得让他知道， 教不严师之惰， 也不赖我。 那不赖他，不赖您，赖谁呀、 啊？你得原谅啊！ 怎么个原谅法呢？ 这才2岁， 王磊， 2岁， 王磊， 2岁， 王磊， 你爱听这句。 刚才我们说的事儿真是个实事儿，九旬爷爷发儿孙探望排行榜。什么中昌83次，春喜78次，哎，总之啊，这么个表让老人有了个做记录的习惯。从2011年开始，谁来看他一次呢，他就在本上记上一笔年底排行。11年的时候头一次发了回榜单，全家老小啊是一通乐。没想到老爷子给记上账了，想少来一趟都不行了。外孙外孙女们互相打趣，咱们比赛看谁来的次数多，老爷可都记着呢。 老爷子发布探望排行榜，实际上是对心灵赡养的渴求。正如那首脍炙人口的歌里所唱的一样，常回家看看，哪怕是给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做儿女的平常主动给老人打个电话，上门做顿便饭，都是对老人莫大的安慰。常回家看看，你看，连蛤蟆都知道。 王磊，别唱了。 娱乐72变。要 happy 要 happy 要要耶，所有无所谓的规矩可以通通抛掉。happy 要 happy 要 hold up hold up， 绝对触动您笑的神经。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哎呀， 妈， 哎，怎么着？ 今天出门吗？ 得出去溜达溜达呀，这风和日丽的，这老闷在家里还行啊？啊，你有什么事啊？ 没什么事，妈，我就是你要出门的话，给我们带点菜回来呗。 我回来再顺便给你们做了呗。 也行。 什么叫也行啊？我跟你说，闺女，这个 妈， 我没说你，还没说完你就啊什么？ 妈妈最好了。 我跟你说，这个姑娘，你找了一个爷们儿，你知道吗？ 嗯， 这个爷们儿是用来干什么的呀？ 干活的。 哎，妈不是不能给你做，你这个丈夫啊，你得管管他。你得让他锻炼呀，他不锻炼他不做他老做不好吃，妈不能照顾你一辈子呀。妈出门了怎么办呢？ 嗯， 不就得他做吗？妈可以把这菜买回来让他做，做完了又不好吃，你再吃妈这份怎么样？ 嗯，妈妈最好啦。 要姑爷回来了。 哎，妈耶。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进门不会好好说话呀， 这不是跟您显得亲吗？ 哎，那倒是。 嗯， 但是不许这么说话。 哦哦， 不好啊。 行， 回来了赶紧进门吧。 啊， 把那饭做了。 喂，别介嘛，不是平常不都是您给那个忙活吗？ 是平常吧，但是今天呢不一样了。 今天怎么了？ 今天妈累了。 做饭您放心，全归我了。 好， 今天下班回来了，我还买了好多好多的。 肚子疼。 哎呦， 我想喝热水。 你刚才赶紧，你烧点热水， 烧热水。 那个师傅哪不舒服，赶紧躺会儿。你发烧没有啊？ 没发烧。 哎呦，没发烧，那是不是？哎呦，那这个， 我跟你说，弄个姜汤呗。 对，我就是这意思。赶紧，闺女，这别瞎动了啊！ 嗯， 那个赶紧沏红糖水， 沏红糖水。 哎，对， 姜片是吧？姜片。 哎，对，搁点姜。哎，姜丝，姜别姜片，姜丝。 姜丝 加热。 哎， 好。怎么样，疼得厉害吗？ 还行。 哦，也实在不行。 比上回好多，稍微更疼。 是吗？不行。 刚才我还坚持着出去买趟菜呢。 啊？ 那不是小明他上班吗？那天。 小明也太不懂事了。小明这好像名字就长不大，也不知道谁给起的， 也不知道你怎么同意的。 哎，谁说话呢？这是。不行，吃片药啊。 嗯。 那有芬必得。 嗯，妈给你讲故事，唱歌。 哎。好，妈给你唱歌。你别听了，赶紧歇一会儿，咱吃饭。 好 啊，饭得了 。来来来，吃饭， 我给您盛饭啊。 哎， 盛饭，我先给您盛一碗， 下回少盛点。 您有 晚上吃多了，这个容易消化不良。 好，我媳妇多盛点。 哎，对， 吃不了那么多。 那再给您拨点儿。 哎，干嘛还拨回来？行，拨呀。 哎妈， 今儿个都干嘛去了？ 今儿上班啊。 上班 啊？ 几点下班啊？ 6点啊。 6点下班 啊？ 怎么7点半才回来啊？ 是他不，我不是上班挺远的吗？ 哎妈，我躺去了。 哦，真上班去了？ 可不真上班吗？ 哦，上班都谁证明你呢？在那呢？ 全公司的人都能证明。 哦，都有谁啊？ 有老李和小王。 哦， 有、这个、 行了，我就问问这些人，我也不认识 啊。 嗨，以后啊。下班准时准点的回来。 妈，每回我不都挺准点的吗？ 对，但今天你迟到了2分钟。 两分钟、啊、 两分钟，那是两分钟，可大可小。一天2分钟，10天就够20分钟了。 哦， 这10天攒着这20分钟干点什么都行，你知道吧？ 没有这么攒的吗？ 什么，老公你爱上别人啊？真的是晴天霹雳啊。什么时候的事情？你说 妈，这电视关了吧。 这个男的就得注意这问题。 是 啊，老觉得外面的好，那外面的能跟你过到一起去吗？ 哦， 是不是？ 妈，我岳父呢？ 那天我看在楼下跟一个女的，你们俩嘀嘀咕咕的累过了10分钟，那是谁呀？ 没，您不认识，不是楼下卖馄饨王的妈妈。 哦，对，那好像是岁数大点。对，那我记得上回， 嗯， 你出差是还有一女同事， 是 你们俩人去， 那个小李嘛。 哦，小李 长得比您都寒碜。 我记得上回你说是小吴，怎么这回改小李了？ 她老公姓吴，她姓李， 哦、 小吴家那小李。 反正你呀、啊，把这话得说对了、嗯。你别以为妈记性不好。 不是妈，您 妈要不怎么能想起那姓吴的来呢？ 是 你媳妇对你多好啊。 嗯， 哎，我们闺女成天在家，以前那是娇生惯养， 现在在家天天蹲着。 怎么叫蹲着呢？ 嗯、 那也不在那网上也挣钱嘛。你别小瞧，那现在网上开一个什么皇冠的店，能好几十万，你不能嫌弃 哦， 知道吗？贫贱这才看出你们夫妻。 妈，我没嫌弃，我觉得都挺好的。 以后啊， 啊 出差呀、 啊，嗯， 跟妈说一声。跟谁去的呢？提前做个登记。 您帮我瞒着是吧？ 我帮你瞒着。你还是有点 没有没有，我就说这事儿，跟您开个玩笑。 男人呢就是这样。以后这对，这月工资是不是该发了？ 这就已经发了。 那怎么没交给我呢？ 不，这不是那个今天刚发的吗？ 以前几个月不都是，上周就发了吗？应该是3、4号啊。这怎么这时候才发呀？ 是他隔过去了。 哦，这个解释倒也还合理。 是， 妈暂时接受了啊。那你把钱给我吧。 不是，妈为什么给您？为什么不给我媳妇儿啊？ 妈替你们管着呀。 妈那压岁钱小时候都是被我妈这么没收的 啊。那你妈太不像话了。 那您这妈， 我这替你们真的是攒着， 真攒着。 那个给你钱， 您等会儿，妈，我问我媳妇儿行不行？ 你问她呀。 问 啊，那你问问也行。 媳妇儿，别睡了。我娶懒媳妇 儿， 媳妇儿，发工资了， 发工资了。 妈说都给他，你同意啊？ 我问问去啊。 啊， 妈。 哎， 我要买双鞋呢。 要多少钱？ 500。 够吗？ 不够。 那拿1000走。 哎， 在需要的时候跟我说。 好的。 哎， 就给妈挺好的。 你放心，妈不是不给你钱，你需要什么妈真的给你，妈就替你们攒着，怕你们年轻人大手大脚。 妈，我也买双鞋。 多少钱呢？ 500。 你大老爷们儿，你买那么贵的鞋穿出去这不好，显得奢华，再容易让别的女的看上你，以为你有钱，实际上你没钱。 是，钱都在您那儿呢。 你听我的，那个有那个批发市场早市，100块钱那皮鞋挺好，金穿着呢，看着跟500那一样，明儿妈给你买去。哎，放心，绝对像模像样，还能买着名牌呢。 是、啊、 那个兔子头的那个。 兔子头。行了， 好吧， 明白吧，有钱吗？ 拿100带身上。 哎， 对，出门该请客请客，该打车打车，该吃饭吃饭。 我 没关系，没了跟妈要，妈给啊，妈就替你们攒着。嚯、15块。 怎么了你？ 你妈也太狠点了！我一月我挣这么多，就给我留100， 这不是给咱们俩攒着呢吗？ 给咱们俩攒的，我还得活呢，我明天怎么？ 你可以给妈要、啊。 哎呦，真奇怪！哎呦，妈不照顾你了，觉得你确实100块钱太少了， 是， 今后你还得活呢。 是， 这样吧，再给你20。 哎，120啊。 报上看到这么一条消息，说这个有这么个男士啊，丈母娘管得非常紧，这位男士出门得向丈母娘汇报行踪，工资要如数上交丈母娘，而且随时接受丈母娘的查岗。婚后2年，这位男士身心疲惫啊，患上了重度抑郁，最终向法院提起离婚了。大家只评论，为了尽早离开这伤心地，他的这孩子房子财产都不要了，这得多伤心呀。那个王大磊知道这个事儿了，点评说，女追男格格骂。 我多的说过这话， 真是言简意赅，条理清晰，简明扼要。叶鹏听这事儿呢，点评说了，婆婆管儿媳天经地义，丈母娘管女婿就是天理不容，我也是醉了。 叶鹏一定是没结婚的。 谁说话是这样啊，对不对？我认为这就是没有这么管的，太严了，是吧大雷？ 哎，我没这感受。 当小院儿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力， 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72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明，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叶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不爱的不敢打扰，也爱的不在怀抱，得到手的不需要，渴望拥有的得不到，苦恼倒不如说说笑笑，生活不要太多钞票，多了就会带来困扰，过重的背包，过度的暴躁，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什么一起呼叫，没有烦恼，除了呼吸其他不重要，除了现在什么都忘掉，心事像羽毛，越飘越逍遥，烦恼什么烦恼，除了心跳没有大不了，人们不该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把自己当作跳蚤，谁也不值得骄傲，人间疾苦